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陪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份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不光耳边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，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，光照比较弱，气温将有所回落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多云转阴，东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30%。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，南部有轻雾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啊，坐在椅子上想了半天，就加封李文忠为十王千岁。朱元璋封完了，李文忠磕完头起来，就见李春脸上的肉嘣嘣嘣嘣直蹦，眼睛就点发型了，人们呼啦朝全围过来了。这朱元璋的皇上也不能当了，赶紧过来把姐夫抱住，姐夫姐夫。就见李春痛苦了半天，眼睛角淌下一对眼泪来，紧跟着两腿一蹬，呜呼哀哉，死了。哎呦，一家人哭吧。这件事情朱元璋的舅舅郭光清也得着报告了，老头也赶来了，先办丧事后办喜事，先把李春给掩埋了，哎，这个病发生完了，然后又把朱元璋朱玉环接到自己的家里的一家骨肉团聚，这又是喜事。郭光清一想啊，哎呀，李春这一死，家里孤儿寡母难以度日，干脆把朱玉环李文忠就接到自己家里来了，原来那房子把他退掉，何二愣范永年这几个小伙子也没老实了，经过郭光清的介绍啊，又拜朱元璋为师继续学武。朱四爷从今以后算有了安身之地，见着舅舅郭光清无话不谈呢，朱四爷就把自己的经历详细的跟舅父讲了。一开始郭光清替他担心，说孩子你太冒风险了，人生一世老叫官府通缉，老顶着一脑门子官司，这活什么意思？咱们家不愁吃不愁喝，干脆隐姓埋名，你就老实的在这住着。朱元璋说不然，就把一套大道理讲给郭光清，国家的兴衰胜败成王，什么叫暴君，什么叫贤主，又把元朝当时的情况都说了，说这样无道的昏君难道说不应该把他推倒吗？难道说我们这些人就犯了法了吗？ 天下乃人人的天下，非一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啊。舅父，我哪块做的不对呢？哎，朱元璋口似悬河，说的也有道理，把他舅舅郭光清还给说服了。最后老头表示，孩儿啊，我同意，可有一样，你千万可留神呐，这一旦泄露出去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，连我都得跟着掉脑袋啊！当然成功了更好。我虽然没念过多少书，但是我知道有个机会，你得占天时、占地利、占人和，这三方面要不占，你是空有其心，辛苦一场，临危也不能得好结果啊！孩子，你不要草率行事，这个舅舅您放心，我不傻。朱元璋没事干什么呢？出来传授何二愣、范永年这八个大个子的武艺，哎，就是教给外甥李文忠念书。一开始觉着挺美，日子一长了就觉着闷闷不乐。这一天，朱四爷坐在自己书房里，拿过古铜镜一照，一看呢，嚯，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，脑门子吃个倍儿亮，鼻子头都闪光，下巴壳都圆了，长这么大个没这么享过福啊！一看自个儿肚子，哎，也甜起来了，这不要发福要胖吗？朱元璋口打嗨声，虚度年华三十余载，而功业务成，每一天吃点喝点，没事倒头往那一睡，这跟猪狗有什么区别？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不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与草木同朽，岂不耻乎？朱元璋心挺难过，打这么开始是闷闷不乐，唉声叹气。他舅父郭光清看出来了，就问他，孩子，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？舅舅，我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我太腻歪了。哎，郭光清打一嗨声，元璋啊，我知道你是个创事业的人，可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你还是忍几天吧。舅舅，今天忍明天忍，我就往家里一待，我忍到什么时候算一战呢？舅舅，我有个要求，我打算离开滁州，到外头闯荡闯荡，开开眼界，另外找一找五科场失散的磕头把兄弟，我找着我这些弟兄，您看怎么样？元璋啊，你要找他们好像大海摸针一样，哪儿找去呢？这么办吧，你要实在觉着烦闷，你去出外做买卖去吧，到湖北襄阳你溜达一趟，你看怎么样？散散心，顺便找找弟兄，能找着更好，找不着你就回来，本钱我给拿，赔了也没关系。哎，这舅舅真够样。朱元璋一听放自己走，挺高兴，那么跟舅父一商议，我到襄阳干什么呢？郭光清说，这么办，每一年呢，我这块都派人拉着不少的酸梅上襄阳贩卖，虽然说赚不太多的钱，也可观，干脆今年你就代替我去到襄阳贩卖酸梅， 不管赚多赚少，哪怕就赔了也没关系。怎么样？好吧，爷儿俩研究好了，一言为定。郭光清呢，马上布置这些工作，带着何二愣、范永年八个大个，就是朱元璋这八个徒弟，又立了十只船，买了上好的酸梅，全把它打包入到船舱里面，把船老大、船老二都找来，全都交代好了，给朱元璋做了几套出门的衣服，少爷们又给他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。到了这一日，郭光清摆上酒席给朱元璋饯行，朱元璋又跟姐姐辞行，难舍难离啊。书说简短，到了这一天，他带着何二愣、范永年上了大船，是赶奔襄阳。他这一走可要了命，说是贩卖酸梅啊，才演出了一段怒打沈万三、大闹菊花会、醉劈沉沦、大闹真武顶、渔桥兵变、襄阳起义，朱元璋就折腾起来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们单说朱元璋带着伙计们起身，一路游山逛景，这一天就来到襄阳的码头。在那个年头，这个襄阳十分的繁华呀，是商业集中的地方，水旱码头，各省四面八方出产什么特产都往这寄汇，这块的东西也往外走，往外地的商人每一年就得来数以万计。像朱元璋带着十几只船来，这也是一般的商客。等他们大船一靠了码头，嚯，往岸上一看，光那接站的就太多了。什么是接站的？都是店房的，招揽客人，手里边都提着红灯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天嘛，这是个规矩，灯上都有店房的名字。伙计掌柜的不住在岸上喊呢，客爷们住我们的店房吧，我们店房十分的宽敞高大，价钱还便宜，住我们的店房吧。朱元璋叫何二愣、范永年下去一打招呼，哎，就租了一家店房，叫梅马招商店。梅就是梅花的梅，马就是姓马的马，招商老店。等船只也靠了岸了，跟着店房都讲好了，包了大半拉院子，因为这货也多，把价钱定明白了，这才往下卸货。朱元璋等进了梅马招商店，一看还真不错，他包的这个大院啊，前面五间房子，东西偏房还有那么四间，他自己住的正房两间，这些酸梅呢就堆积院里头和偏房里头。一切都安排完了，朱元璋休息了那么几天，恢复疲劳，开始营业这买卖。哎，也赶着倒霉，本来这个酸梅挺下货，今年呢没人买，好些酸梅都捂烂了，把个朱元璋急的，哎呀，心说话，我舅舅虽然说了赔了也没关系，话是那么说，为什么叫他赔呢？起码把本钱也得赚回去。朱元璋心中暗自着急，越着急越没人买，就在这蹲了有二十几天。偏赶在这时候，襄阳正好发行一种流行病，可坏。这流行病是什么？凡是得上这种病的，上吐下泻，拉死拉倒啊， 一个人就传染一家子，又叫窝子病。有的人管这种病叫虎狸拉，也管的叫鼠疫的，哎，就是这么一种毒病吧。这个襄阳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，一病就是一家子，一病就是一条街，那人就死了不少。有病谁不着急啊？这就请大夫治吧。整个襄阳的高手，所有的大夫，什么招也没有，刚看着人治不了。有钱的人家恨不出万两黄金能把人给治好就行，就是找不着这个高手啊。那么朱元璋领着伙计们也住的美马招商店，这店房也传来鼠疫了。一开始是何二愣、范永年这八个大个先得上了，头天晚上还活蹦乱跳的，等到第二天全趴那起不来了，上吐下泻，仗着这几个小伙子身体健壮啊，不过何二愣、范永年拉的，刚在厕所出来，没坐下五分钟的，哎，又来了，蹲到厕所刚出来，哎呀，又来了，提不起裤子来。买卖最好的就是茅房和厕所，可以排号，每一天这人在外头排着大队排不上。这何二愣、范永年趴炕不几天，朱元璋也来劲儿，就觉着脑袋疼得一蹦一蹦，什么也吃不下去，眼前是金灯烂晃。朱元璋一想，坏了，我这条命要扔到襄阳，这一天在后头排着号上厕所吧。好不容易排到厕所，拉完了刚出来，哎，又来了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一上午就跑了十几趟厕所，朱元璋这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他走来走去，勉强到了库房这，就是装酸梅这地方，趴到窗户台上，闭着眼睛定定神，冷不丁一提鼻子，呀，也觉着酸梅这味儿怎么这么好啊？走五官通七窍，觉着脑袋清醒。从来他也不吃，今天犯了馋劲儿了。把钥匙拿过来给库房打开，到里面挑那个好酸梅，他弄出一捧来，搁到嘴里头一嚼，哎，像嗓子眼有个小手一样往下拽，越吃越爱吃，是越吃越爱吃。朱元璋一口气能吃三斤酸梅，等吃完了，脑袋也清醒了，也不拉稀了，病也好了。朱元璋想，怪呀，酸梅还治病啊。他又挑出不少来搁何二愣、范永年拿去了，说你们快吃，吃完就能好。这帮人甩个腮帮子，掂起大槽牙，每人吃了个四斤五斤的，吃完第二天啊都好了。这个消息像长着翅膀一样一下传开了，美马招商店这趟街人们都知道酸梅治大病，这个也买，那个也买，争先抢购。一开始朱元璋按照原来的价钱出售，后来何二愣、范永年给出个主意，少爷，咱那烂了那么多呢，咱自己吃的也不少，怎么也得赚回来，干脆涨价得了。朱元璋一想也对，涨价就地不动能涨上有十倍去，涨十倍也有人买，买酸梅的人比拉屎的还多，都知道这玩意治病，这么点东西架得住买吗？不到二十天的功夫，朱元璋把所有的酸梅全卖了，这回可发了横财了，那银子哗哗哗哗丁价往里淌，天天晚上朱元璋的拢账。朱四爷心里头高兴，最后点了点货就剩货底儿了。朱元璋呢多了个心眼儿，虽然说病好了将来再犯呢，人吃五谷杂粮 短不了天灾病业，这玩意得留点后手啊。让何二愣三五年，挑了挑，杀出两筐来，这两筐留着高低不卖。朱元璋吩咐完了，就在当天六晚上自己要拢拢让。他这个人叫是来去光明啊，不错，是我舅父给拿的钱，我舅父也不在乎赔着，但是我第一次出来经商，那得光明磊落呀，花多少挣多少，账面上得清清楚楚，那才身为大丈夫的，见着钱就眼黑，弄得不魂不清，那成什么了？朱元璋把门关上，换了一身睡衣，往桌这一坐，大算盘往前面一摆，一边打着算盘，一边点着银子，一边记着账。可这个时候就到了半夜三更，外边起了风了，刮着那窗户，哗啦。朱四爷觉着寒冷，披了件衣服，抖抖精神，急需笼帐，就听着身后这窗户当当耶。朱元璋赶紧把笔放下，一回头，谁啊？谁敲窗户？没人答言。一想我听错了，又继续算账，哎，一眨眉眼的功夫，就听这窗户，奔奔奔奔奔奔，谁？朱元璋把笔放下，在墙上一伸手，嘎嘣，来来来，把宝剑拽出来。心说有那么一句话：红粉佳人面，财白动人心呐。现在我做买卖挣钱了，谁都知道，难道说晚上来了匪人要抢我的钱？这我可不能不注意点意。他拎着宝剑把门开开，往院中张望，一看院里静悄悄的，没人。他来到前屋一看，何二愣范永年这八个大个睡得跟死狗一样，检查检查东西没事儿，看看房门没动，也谁敲我窗户？不能没人啊！他提高了警惕，提着宝剑又到了后窗户这儿，看看窗户没动，窗户后面是个后院，这院墙能有八尺多高。朱元璋掌身往后院又看看，后院是人家，看那意思也没有什么变化，怎么回事呢？他拎着宝剑回到屋里头，左思右想，解答不了。刚坐下，就听这窗户，又来了，什么人？干脆朱元璋就不走门了，走门再转这一圈，这人就没了。他冷不丁用手一推着窗户，咔吱，两扇窗户开了，外边果然有个人。这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。朱元璋双腿一并，啪蹦出来。百宝剑就剁，嘴里还喊了一声：“好子人，哪里走？”唰，就一宝剑。再看此人身形力变，往旁边一闪身：“贤弟，等一等，你看看我是谁？”朱元璋一听：“贤弟，这谁？”提宝剑仔细观瞧，借着屋里的灯光射出来的。看得挺清楚，就看见这个人身高九尺左右，黄白镜子尖下壳，